怎么样？ 硬烫一烫，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他不许是擀面杖。 嗨，我要那个。问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凭你二爷卖上大大的棺木一口。将你二爷陈年去来。 是是是，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了。 你要头戴马冠。 笑纳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嘿，还有吉祥话。嘿，只要我发财， 身穿重孝， 行啊， 腰系马辫子， 只要我发财， 受那苦伤吧，衰老盆子，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贫穷秦氏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粉子， 老吧老吧，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不像啊。 是不像啊，好人呐。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你要干嘛扒呀？我还是不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不你下河。哎 得， 我这火龙鸡要翻板啊。这个 好嘛， 二爷 秦琼会点穴， 这下还真干了。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哎，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 是啊， 这玩意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关于你家二爷要钱不？ 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便宜你了。 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对， 人皮与你 没羞没臊。 得，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了这船上。慢点， 丁志东不要先叫。我有词汇，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商议商议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啊，丁志东，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貂战马，将它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哪儿啊？ 还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有道是活埋于世家，便知道。 二爷 牵马。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这还要唱呢。 康打起来，康打里个隆，打里个浪，打里个浪个浪啊啊啊！ 哎，你这怎么了你？ 打个浪个里个浪，你那儿冷不冷？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天之冻， 二爷 带过来。 噔嘣噔噔噔嘣噔， 黄貂马。 好，你别叫好啊！唱的还不错。 噔噔噔噔噔，你哪儿等一等？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有的秦氏宝。 冷不冷不冷不冷， 两轮雨， 这是怎么说的呢？ 二爷您可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你还得等一等。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提起了司马 等你再等一会儿就得行， 我也不等您多等。 哎，头大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当里边了， 你就甭说话。 你慢慢等， 我还慢慢等呢。 兵不问唐黄大人， 当个里个隆地东 乡村玉藏造不息，困之在 当个里个隆地东 天堂下，请下了典范前，无奈何自得来买他拜一拜，受儿啊、 嗯、您不卖了， 钱去了吧， 怎么还没完呢？ 但不知此马落在谁家。 得完了， 走，扛起来，解扛起来，解扛起来，解扛起来，解扛嘞，扛嘞，解扛。 好杰生在江湖下，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火火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富豪家，将身来在大街下。 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扛 啊啊！ 嗯，这怎么了？ 扛起来，就扛起来， 就 扛起来。 嘿，这俩这忙的就是啊， 抬起来都扛起来吧。 啊，扛起来。 有纸巾，黄表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扛嘞，扛嘞，扛嘞，扛嘞，接里咣当。 哎，锣也掉地下了。 不知此马是谁家？ 嘿嘿，好像。 康斯莱斯 哎，等这又出来了。 康斯莱斯康，你带得当动动。 怎么了？ 天之动脉黄标不见回转， 一个俩仨， 一个俩仨， 倒将我亲自保两眼望穿。 哎，忙马卖马，试试顶包二爷之参将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疯子手，您要注意啊。 带我出门去看呐、 啊。走啊！ 扛且扛不累， 我说你累的扛不累的扛。 此马是黄标， 得开口四车票， 得。 这浑身无金屑， 呸呸！ 这四蹄无杂毛，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啊！ 好马呀！ 啊啊！ 好我马耶！ 嘿啊！这位壮客，壮客呀，壮士。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好马，人人敬爱。 单车一件、啊、 哪一件呢、啊、 脑袋无忧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他镖头瘦小。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亲自里面 请 看看。 你俩人踩大蛋上了是怎么的啊？不要紧的， 看 那么坐着累的，更不累的吗？